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 好啦，頭先咧就呢個討論完呢個習大大參加呢個貨不對版嘅遊團啦，咁同埋呢個即係佛門呢個叫史愛民啊，所引發出嚟嘅呢個即係香港宗教嘅呢啲咁樣嘅將光，同內地接軌啦咁樣，咁就又要講下同內地接軌另外一個新發展， 係 就係、是、呢個政務官同內地接軌，咁就係話説就係呢、這個林鄭啊，就喺上個禮拜咧，星期五內會就係討論呢個引用 PNP， 就舉手就係話應唔應該引用權力及特權法，由立法會去追究鉛水事件嘅政治責任。嗱，而家兩個調查進行，即係一個調查進行當中，就係獨立嘅委員會調查，今日開波，就係李柱銘去嗰個。嗱，嗰個就唔係追究政治責任嘅，嗰個係調查個原因。水喉匠啊、承建商啊、水務處啊、房屋處啊等等都有官法律師嘅代表去嘅。咁就而家就接納咗李柱銘代表三個居民啦。 係。 咁呢個就係一個技術性嘅聆訊嚟嘅。立法會嘅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嘅調查咧，其實就係要追究邊一個 問責啊？ 問責啊！嗱，呢個就係問責制推行嗰陣時咧，老董欺騙香港市民嘅其中一個論據就係咩咧？就係、是、要令到政府嘅決策是有人出嚟去承擔個政治責任啊嘛， 有政治任命嘅， 係啦，就是、你記唔記得就係當年短裝事件啊嘛，短裝事件就係苗學禮，即係房屋署長孭咗飛啦，房委會主席阿黃奕明孭咗飛啦，咁但係就結果就冇官員，即係冇一啲所謂政治嘅問責去孭咗佢啊嘛，就結果懟咗落去公務員嗰度啊嘛，咁當初老董去滾我哋支持呢個問責制嗰陣時咧，就話嗱你睇到個短裝事件。最終你懲處嗰啲嘅公務員亦都唔即係冇乜太大嘅即係懲罰啦，係嘛？可能就罰佢一個月人工啊咁樣，或者當年盧維斯咁樣，結果仲要打官司，政府輸埋添。咁咧就所以就搞一層問責制出嚟。而呢層問責制講到明係向市民負責啦，唔係向北京負責啊。當時係講明係向市民負責。好啦，而家搞下搞下，變咗問責官員就向北京負責。就向特首負責，特首就唔需要向我哋負責。 特首係超然噶嘛？ 特首就超然嘅，係啦。咁而家政務司就仲犀利，就唔單止佢唔係超然，佢係膽大妄為添。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咧喺當日嘅辯論裏邊咧，呢、這個林鄭月娥咧就忽然發癲啊！嗱，以往嚟講就呢啲咁嘅場合咧，明知舉手舉冧佢咧，一般嚟講咧， 你都唔好出聲啦。 政府嘅發言咧就係叫做咩咧？就係、是、lie to take，就係照住個 file 裏邊。那個新聞稿就讀了等於沒有讀，最好就沒人留意添。新聞不要報導，那就舉手否決了就算了。但是當日呢、這個林鄭的反應就相當之不尋常，我覺得 爆竊啊，簡直 是啦，就爆竊是什麼呢？就反而是譴責這個泛民，說我不知道逼官員喝水是誰， 應該是他的官員落區的時候，可能是啟程村的一些市民啊，或者 不是黃碧雲嘛， 應該不是， 不是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嘛， 應該不是， 不是提出權力及特權法那班人嘛， 我估不是，應該是憤怒的村民， 是啦，或者是那些委會啊，或者是那些什麼啦，好啦，根本就不拉更的，屈什麼肉先，人家啟程村那些人喝到有些小孩子的血， 他驗到有事 含鹽量超標， 發展 大佬屈什麼肉啊，人家喝了這麼久都不知道，而家叫你飲乜飲，你就話屈辱啦，係係咪屈辱呢、這個唔好講住。而係當日佢咁樣爆竊咧，好多人就話啊，佢梗係覺得要維護翻自己嘅公務員嘅尊嚴啦，絕對錯誤。點解咧？我認識嘅林鄭月娥係唔會因為維護同僚嘅尊嚴而咁樣爆竊嘅人嚟嘅。佢只會係咩咧？有責任就會懟俾下邊嗰啲，所以佢結果變成好打得嘅原因係咩咧？嗱，唔係唱衰佢，你只要睇翻呢個新界僭建事件。你就看得到了，很清楚。當日2011年的年底提出來的，那時候是什麼呢？他知道自己沒有路，因為 當時他的認識就是接班人就是唐英年做特首、 嗯嗯、 而接替政務司司長就是林瑞龍、 嗯、 所以呢就棄開個蜜蜂竇就去搞新界僭建、 嗯嗯、 政府內部呢已經講明喂大佬這個蜜蜂竇不搞得的因為你根本執不到法的你不可以說、啊、他們違法就要做、 嗯 包括香港警察從來都沒有一個政策是要消滅黑社會的你知道 嗎 是只是控制住一個範圍讓他們不要侵擾到正常的市民生活 是 就是這樣是 甚至乎利用他們有 些時候是你不要進去學校搞年輕人屯門那些什麼15、16K 那些跟住就你不要走去福華街企街企到去騷擾那些良家婦女 你賣 K 仔不要賣得不過 分是啦就是這樣的從來沒有說消滅新咩安啊消滅什麼 K 啊沒有這些東西 可以有地下秩序的嘛如果不是那些街那些是泊車怎麼泊啫 但是呢這個他就知道沒得撈之後呢、嗯、他就將個標準上升到去絕對、 嗯、 就是要打擊全港僭建包括新界村屋僭建、 嗯 好啦，當時就大家翹埋一手，睇下呢場戲點樣做落去啦。嗱、嗯，你諗下，佢就自己唔撈噶啦嘛。佢、 嗯、 接受《蘋果日報》訪問，好清楚，大家揾得到嘅，就係話佢退休啦。 嗯， 係嘛？以前就大家不成文規定，官員就好少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添。 嗯， 咁咧就佢接受《蘋果日報》訪問就話唔撈，唔撈之後就打一個蜜蜂竇。 嗯， 咁就睇下林瑞麟就除咗釘完耳仔，釘埋屎忽添啊！我諗。即是一鑊粥就想到的你怎入去執法呢你想想是是是條條村跟你打一個 是不斷找屎林的 是啦那你記不記得就是那時候林門鄭氏燒的公仔人那時候是的是的就是侯志強啊那一堆陀地鄉親找 屎林 的是的就是林門鄭氏都去燒他了但跟著他一做了之後有兩樣東西推翻了暗地裡、 嗯嗯、 而從來沒有公開交代過第一新界僭建到今日不了了之 已經不存在了 如果一個是這麼維護一個執行的尊嚴的人、嗯、這麼維護公務員紀律和那個形象的人、嗯、怎麼可能一個政策不了了之而不出聲不交代 當日是由你去牽頭 而當日由你去牽頭將那些地政處的同事、哦、屋宇處的同事 是送他給侯志強揼、哦、你明白嗎、嗯、包括警察、哦、 是 一個不可能執行的政策、 嗯嗯嗯、 而他為了因為自己不撈而去擁他們那班人去死 是 你想想一個這樣的人怎可能是會維護那些被屈辱飲完水的官員而去爆洩砌這個黃碧雲呢、 嗯、 絕對沒可能、 嗯、 第二個政策靜靜改了而沒人知道也都 不去交代什麼呢新界東北發展、 啊、 你記不記得、 嗯、 他在發展局長的時候他還上去立法會講是政府官地收回再發展 是 不會跟私人發展商公司合營， 嗯， 點解呢？因為怕被指責為官商勾結，跟住一上場 就變咗公司合營。 梁振英要找數，要找單俾嗰啲支持佢地產商，就即刻推翻。 嗯， 由陳茂波出嚟講，初初就話修訂版， 嗯， 你記唔記得？ 好似進階版、 進階版係啦，係啦，咁上下啦，係啦， 係。 結果最後尾揭出嚟，根本就係為咗 please 嗰啲地產商。而將整個新界東北發展徹底改變 變成公司合營 成為公司合營 還要私的是佔成 40% 私佔多數為什麼個分別這麼大呢、嗯、就是這如果是官地收回的話我無論你地產商用幾賤價呃那些阿 婆買了農地給你、嗯、即是羅蘭啊那些啊周迅啊那些買了農地給你之後呢我都是用市價收回政府、嗯、然後政府收回之後再重新規劃這樣你整個發展才有那個 public 的嗰、那個 interest 喺裏邊， 同埋你當初囤咗呢， 因為你唔會根據地產商已經囤咗地嗰個嘅情況嚟去規劃啊嘛。係 係。 譬如有啲公共設施啊，嗰啲點樣去保留嗰啲，譬如耕作啊等等嘅嘢咧，就可以由政府去做啦。係。成個 concept 咁樣擺落去，咁係好嘅，我覺得。 嗯。 因為呢個模式正正就係麥理浩當年發展所有新市鎮都係用官地收回模式。 嗯嗯嗯。 呢個係翻翻去麥理浩年代嘅模式。 係。 但係梁振英一上場一推翻之後，嗱你諗下對。那些發展商來講他損失幾大利益、 嗯、 譬如我一元尺農地、哦、我買了回來然後我在這裡曬了十年然後到時到後我還你用市價幫我買回即是說將來發展了之後那一撅那個 margin、嗯、我就賺不到了我只是賣地給你呢那一下呢因為囤地那一下才賺到那麼多跟住之後升值那起完樓之後賣出去因為不是你起的嘛那些樓所以呢那撅就賺不到的所以全部地產商在新界早已囤地那些恆基全部反對 還有陳茂波自己 囤地波自己都是囤了他都不知道怎麼搞那兩千尺所以呢結果呢就推翻了之後什麼呢 嗱，公私合營嘅目的嗰、那個結果係咩咧？就係、是、將所有發展嘅利益俾曬地產商。 嗯。 所以啲人話曾蔭權年代係官商勾結，呢、這個遠遠比唔上今時今日將一個當年曾蔭權決定咗係官地收回嘅發展模式。嗱、嗯，大家諗下新界東北嗰個地係差唔多香港而家現存嚟講最後一塊咧，係大規模發展嘅一個模式嚟嘅，嘅土地嚟。 係。 而係居然徹底推翻，而呢個林鄭月娥係明知， 嗯、 而佢係當時已經係升咗職做政務司司長，係喺佢眼皮底下去推翻，而從來冇交代過、 嗯。 你身為政務司司長，你有冇反對過梁振英咁樣嘅官商勾結模式？點解而家新界東北社運嗰啲有咁反對得咁激烈咧？衝擊咁多次立法會、財委會、正正就係呢種公司合營嘅發展模式，根本係唔會。是令到咩保育啊、農耕啊等等呢啲概念可以 apply 到落去嘅根本，因為佢已經買咗幅地喺嗰度啦嘛。 佢直情喺 你就俾佢發展咯。 喺你嗰笪農嗰度，即係你塊農田中間一忽斷咗喺度。 咪咯，佢已經買咗攞釘喺度咯。 係啊， 你官地收回就係我幫你行基買咗呢幅地先。 係， 我用市價買翻之後、嗯，我政府可以一打開個地圖，我自己可以圈啊嘛。 係 啦，呢、這個就係沙田當年。 嗯嗯。 點解今時今日沙田作為新市鎮嘅樓仍然係最值錢？ 嗯。 呢、這個就係麥理浩年代發展嘅沙田， 嗯、 你諗下城門河兩岸，如果用公司合營模式，我估仲癲過將軍澳隧道出嚟啊！ 嗰啲屏風樓， 係啊，你睇將軍澳隧道，係啊，將軍澳隧道一出嚟咪咯，你諗下嗰個河景咁靚，如果係以前用而家嘅模式發展，嗯、起碼跳層跳到五十層，城門河兩岸，差唔多變成係一條隧道添， 城門渠一邊， 係啊，大家喺度爬艇嗰陣時，好似入咗個隧道裏面爬艇， 日光完全曬唔到落去嘅。 所以我就唔明，我到今日我都唔明點解啲人咧對林鄭咧仍然有一種咁嘅幻想喺度， 仲、覺得佢、 包括好多溫和民主派，包括朱耀明啊，喺雨傘運動裏面所講嘅中間人應承咗我哋點點點嗰個就林鄭啊嘛，係嘛？點解朱耀明、陳建文同埋戴耀廷都仲信呢個林鄭月娥嘅咧、 嗯？ 一個可以喺梁振英身邊目睹住呢啲所有呢三年幾嘅事所發生，嗯、包括佢自己母校香港大學呢兩個月所發生嘅事、嗯，而一句聲都冇講過。 係， 你諗下呢個係咩人？ 嗯， 係嘛？呢個係咩咧？就算佢唔認同都，佢一個明哲保身嘅人。 嗯， 而佢明哲保身咩咧？就係話，如果佢真係官道無求嘅話。 嗯 點可能會明哲保身咧？起碼港大事件我都出嚟講句説話啩、 喂，同埋即係你 係咪？喂，講、你可以講就係話啊，呢個學校嘅自主係好緊要的。你唔需要公開反對梁粉啦，係、咪？你應該出翻嚟講一句説話，就係院校裏面嘅自主係好重要，係、香港核心價值嘅一部分。 喂，同埋你睇到雨傘運動期間嘅表現，講幾多違背良心嘅嘢，幾反智嘅嘢，你都見到其實佢點會係無求嗰只咧？ 如果無求就唔會俾阿石永泰串佢鸚鵡學舌、方方面面依法治港，你記唔記得？舊年法律年度，佢就係串緊阿林鄭月娥啊嘛。石永泰唔係一個傻仔嚟嘅嘛，做咗大律師公會主席，佢梗係知道呢度有問題啦。一個第二把手，特區嘅第二把手，即係話，如果中國共產黨搞到一鍋粥，唔通全部習近平有事，李克強冇事咩？係嘛？全部唔關李克強事咩？習近平掛住睇波，掛住踢波咩？係嘛？所以中國先搞到咁大鑊咩？ 李克強怪唱歌， 即係所以我成日都唔明白，包括阿卿姐都係對林鄭有一種即係情意結喺度嘅，我覺得 係。佢哋係咪仲心存幻想，以為可以拉攏阿林鄭過嚟去反阿梁振英？ 嗱，才不會啦，大佬佢哋呢啲屁股決定腦袋嘅，其實係佢坐喺邊個位就已經決定咗講咩做乜嘢。第二，佢而家諗每一個人喺梁振英身邊做緊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嘅人，每一個人嘅心態都係咩咧？就係叫執死雞， 揾著數啊！ 執死雞咁係嗱，揾著數就係陳茂波嗰種啦、而執死雞係咩呢就係、林鄭呢種啦。就係話鑊就係你嘅、我從來都保持一個清高嘅形象，清流啊，即係唔係妓院嗰啲清流？ 佢而家知道似妓院嘅， 係流水個流，清就三點水個清，保持呢個清流嘅形象。咁咧就到時到尾，到時到後啦。到你一冧檔，因為太左，因為政治嘅原因冧檔嗰陣時， 權鬥冧檔， 咁、那個民望咪去咗佢嗰度咯。而佢永遠就喺呢個咁樣嘅位啦。即係話呢個 阿迪比睇得唔好嗰陣時，咁啊靴里拉就喺度叫埋阿手喺度，哈哈，睇你幾時死咁。跟住到佢出完嚟踢完之後入咗波之後，哇！就即刻話阿朗尼又好勁啊，雲高爾又好掂啊咁樣。 我反對呢個比喻，因為我覺得靴里拉真係踢得好嘅，但係林鄭就唔係做得好嘅。 即係咁樣嘅情況底下咧，佢所講嘅官道無求膽自大呢句説話就顯得更加矯情與虛偽。 嗯， 點解連之後星期六去睇網球賽？都俾人靴咧，嗱、 嗯， 我覺得呢個好好嘅 indicator， 即係話香港市民真係唔係傻， 唔係傻嘅。 喺鉛水事件裏面，你為咗呢件事去，其實我覺得啊，佢係政治上係拉攏建制派， 嗯， 好明顯嘅。你見唔到之後咧、嗯，李慧瓊、譚耀宗出嚟去撐佢。 嗯， 即係話佢哋夾過 嘅，因為同埋佢嘅講法就係話，原你哋將啲鉛水事件政治化，係 咯， 個結果就係、是、即係其實係幫緊去否決呢一個 PNP 去拉票咯、嗯，其實 係咯，而否決 PNP 嘅就係民建聯工聯會咯，係 啦， 咁所以我就話 係啦， 係啦，我就話其實佢咁樣講，以呢個咁醒目嘅人，從來唔喺所謂政治嘅風眼中心講錯説話嘅人、 嗯嗯， 突然間爆竊用咁極。即係咁激嘅説話嚟去砌呢個泛民咧，背後就一定係有個政治部署喺度、 嗯嗯。 政治部署係咩呢？就係、是、幫建制派喺區選裏面等佢哋唔好因為鉛水事件而失票。 嗯、 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 係 咁，而建制派係投桃報李嘅，我覺得係會。嗯、即係話，如果到北京去問究竟梁振英唔再連任嗰陣時候、嗯，誰人可以接替佢呢？我覺得林鄭呢是建制派其中一個選擇嚟嘅。 嗯， 我覺得係呢樣嘢。 即係而家先係拋眉弄眼，即係話嚇，我都 未來會更多添啊！呢啲叫做乾柴遇上烈火啊！但係當然好重口味，你話譚耀宗加佢就 或者任爭遇上唔知乜乜 啊，或者葉國謙加林鄭就好重口味，大家都唔想諗嘅其實。嗱，嗰個角色就係咁啦。係，即係話一個公政務官，無論佢喺港英年代受過咩訓練都好。Once 佢變成一個政客嗰陣時咧，嗰個人已經係完全變咗質嘅。而你要記住，一路以嚟鸚鵡學舌係最用各種嘅內地政治語言最多嗰個，其實梁振英反而少啲，係林鄭仲多啲。我覺得，梁振英係阻到出面， 係 林鄭嗰啲即係明明梁振英嗰啲就矯情矯到出面啊，即係停低睇國旗嗰啲，你明唔明？ 雷鋒 feel 添啊！我 即係太過浮誇勾曬，其實 真係好先鋒嘅，做啲嘢好。好前 唔係，即係以大陸標準嚟講，我諗大陸都覺得，屌唔係啊嘛， 使唔使啊？ 你拆到咁當我傻噶？你知老細都係咁噶嘛？你下面嗰個拆嚟拆到咁浮誇，如果我都受嘅，即係我都同你一樣咁嘅水平， 食飯又夾餸俾個老細， 誒食雞髀先咁樣，咪咯？喂，老細未起快就唔敢起快咁樣，就係呢啲咁嘅拆嚟仔開會嗰陣時，老細講一句嘢，好嘢好嘢好嘢，大家一齊鼓掌嗰啲咁樣，咁嗱，通常係呢啲好。old school 嘅老細就會受，但係而家老細都唔受，即係話佢都會介意，就係話喂，你條差鞋仔咁低水平，如果我表現出好受嘅話，即係我同你一樣咁低水平，咁其他人會點睇我呢？人哋我而家係要同奧巴馬、金馬倫係嗰個 level 噶嘛，其實係你一個咁樣嘅東莞市委書記、惠州市長咁嘅角色，走去做埋曬啲咁核突嘢嚟拆我，係嘛？即係佢都覺得你，佢都覺得。大佬坦白講，如果我係習近平，我都覺得屌死開啦！ 係啦，冇得影出 嚟，一腳伸開佢就冇咁煩啦。呢啲叫煩交啊，即係用網民嘅講法嚟講，就是、不斷咧 loop 一啲咧係冇人覺得好嘅嘢，亦都冇人覺得好笑嘅嘢，就不斷喺度 loop。係咁啊！但係你諗下，如果呢個係咁，而林鄭係咁、嗯，如果我揀嘅話，我係中央嘅話，我揀林鄭喎。如果下一屆，只要佢表現得夠左， 嗯， 而佢最重要係咩呢？佢執行咗嘅嘢，我覺得會比梁振英好， 手段比較圓滑咁 樣。我覺得譬如咁啊，將港大事件交俾林鄭去執行、 嗯， 就一定唔會揾李國章去做先。 嗯， 因為李國章呢條友咧，佢最重要就係充滿住方法演技， 嗯、 即係話做咗死屍都要彈翻起身講對白嗰啲嚟噶嘛。即係佢係要自己做主角啊。係，你明唔明？如果一個專業真正專業嘅政治人才咧，係、 嗯、 目標為本嘅、 嗯。 我做咗嗰樣嘢。 嗯 冇手指紋，冇人討論。嗱、 嗯， 呢、這個就係以前政務官嘅訓練啦、 啊。 就搞掂咗陳文敏啦。咁、 嗯、 呢個就係最好噶啦、 嗯。 但係梁粉嘅問題咩呢就係、是、佢慌死冇人知道我做緊嘢。因為佢要派菜嘛。係，係嘛？咁所以呢 永遠劈友就係咁啊！把刀未掹出嚟，就喺偉業街行嚟行去， 同埋喺度大嗌， 喺度大嗌， 咩咩咩 咩啊！嗰啲咩啊？啊！邊個真係霍爺？快啲企出嚟！係啊，係嘛？就行嚟行去，方死冇人知。李國章咪就咁嘅人咯。咁、所以你諗下，即係佢永遠都係咩咧？一鑊大過一鑊，一鑊大過一鑊就係咁。明明就係叫你，唉，唔好俾佢做，其他嘢唔好搞咁多啦。佢就已經有咁 hea 咁開，有咁 hea 咁開，因為。包括李國章，包括梁振英，佢都慌死冇人知道，我而家幫你劈緊友啊！ 唔係何君瑤更加 係啦，何君瑤就係更低水平六八九嚟啊！其實 明明鬧完領大，哎就委任佢入領大校董， 係啦，跟住佢又會爆竊㗎，話俾你聽啦。跟住遲早一次咧，就會當住面咧，就同嗰啲學生就會大家毆鬥添啊！ 佢啱啱都去咗城市論壇啦，好夠姜呢條友， 係咯， 何君瑤。 因為坦白講，譚耀宗李慧琼好，工聯會都好啦。佢哋呢班由九十年代開始崛起嘅建制派咧，佢哋係有自知之明嘅。就算包括崔根都好啦，佢知道自己係廢嘅，我覺得。咁所以咧，佢哋知道廢咧就唔好惡形惡相， 或者係角色扮演嘅最多係，即係佢講咁多嘢都 嗱，佢即係佢你諗下，佢喺前廳 Andy Chamber 見到陶謹申好，見到善仲佳好。佢哋一定會咁講，唉，屌大家做場戲啫。我講完之後，你唔好怪我啦，你自己借完我就算啦，大佬。即係佢哋因為碌咗咁多年啊嘛喺度，係唔會好似涼粉嗰種。涼粉嗰種係咩咧？即係我覺得佢係要，即係啲小人物，即係舐到一個角色翻嚟咯。即係睇喜劇之王啊，尹天仇做死屍嗰幕就係佢哋嚟。因為葉國軒嗰啲咧就係、是。做雕啫嘛，做完一鋪又一鋪，做完一鋪又一鋪，對佢嚟講流水作業根本係，亦都唔會上心，係嘛？喺立法會俾你陳偉業砌完兩句咁啊收工，係咪？佢俾你砌完之後苦口苦面，跟住嗰頭就舐嘢噶啦嘛，係嘛？但係涼粉就唔係啊嘛，即係佢永遠都係要 日都要 係啦，入住雙刀喺後面行嚟行去嗰啲， 猛猛就喺度谷肌肉， 係啦，即係呢個。啊！火雞姐對家 係啦，嗰個 嗰幾件 嗰幾件係啦， 剝衫爆肌，然後呢個 染曬綠毛嗰個係， 即係周街行方死人，唔知道我劈緊油嗰啲嚟嘅。咁所以咧，林鄭咧，佢要能夠 deliver 到，而能夠低調地 deliver 到咧，我覺得好多人話誒，佢、唔會做特首，佢唔會做特首，我絕對唔相信。佢一定最終就係捨我其誰嗰種。 唉，真係 為咗香港， 係啦，冇人 為香港 就唯有我想 啲嘢 咁樣，係啦。 跟住仲要暗串就係話以前嗰個太左啦，咁樣啊嘛，咁佢咪贏曬咯。你諗下，當個鐘擺一 swing back 嗰下嗰陣時候，林鄭嘅民望可以去到九成添啊！ 係， 你諗下，如果今日中央出年好快啦，出年年初就兩會啦嘛，兩會裏面就會拍板啦，我諗 係。 在政治局常委裏面 幾個月後嘅啫， 幾個月後嘅，所以你睇到佢點解國旗都要點改完又改 ，country 你知道嘅， 即係跑馬仔緊， 唔即係點講啊？而家就跑緊， 係咁樣， 係啦， 明明都變唔到嘅馬嘅，都係咁變， 唔係佢而家係車輪邊啊，邊隔離嗰只， 或者自己有兩條， 佢而家就邊隔，以前真係有啲車輪邊啊，邊隔離嘅騎師啊，唔係邊隔離嘅 馬。 而家嗱呢個六八九就係車輪邊啊嘛，諗住邊隔離嗰只馬咪邊胡鬚仔咯， 邊個騎師？ 咪不斷喺度講話識道有為，識道有為啊！佢就係要針對胡鬚仔啫嘛。咁問題就係而家就係咁啊嘛，三隻馬跑，本來擲握手之後咧，就帶出嘅就係呢個馬房，就係呢個 胡鬚仔， 係啦。咁六八九嘅車輪邊就發動一個意識形態討論，就係咩咧？識道有為你諗都諗到嘅，無厘頭嘅人，即係對我哋嚟講，而家大佬講咩啫？而家最重要元帥講咩，識道有為嘅。但佢點解一路連續不斷咁講一帶一路識道有為咧？佢就係要令到佢同阿曾俊華代表嗱，唔係真嘅，係製造一個形象，係代表兩條唔同嘅路線。佢就係識道有為，係符合黨中央一帶一路嘅總路線。而曾俊華嗰種就係咩咧？就係叫做積極不干預，係 啦。 中央交俾佢嘅單係做唔到嘅，個潛台詞就係。咁但係而家就係咁啦，打橫殺出第二隻黑馬，係嘛？就係呢個林鄭啦，係 肥鵝。 林鄭就仲犀利，全隻馬戴眼罩，紅色眼罩，佢自己戴埋紅色眼罩，然後就喺側邊斜斜地咁殺入，嗱呢只嗱，我覺得高班馬嚟，高質素。陶傑就今日就話：，誒點會睇得起佢啊？乜乜乜？ 佢講兩句就會賣佢帳咩啦？唔係因為佢講嗰兩句，而係佢有咁嘅膽識，一個有文望嘅人，有膽識地去同 泛 民開火， 係 同市民開火， 唱反 呢個就真真正正就係亮劍啦，即係有膽識啦，我話俾你聽啦，就係掹把劍出嚟。係咁，所以你諗下，如果我係正在觀察呢個特首賽馬嘅人，而忽然間見到呢隻紅色眼罩咁樣喺後邊係咁打邊上緊嚟，仲要上到咁行嗰啲沙塵滾滾嘅話，喂大佬，呢、這個689就臭曬朵噶啦！你俾乜嘢佢就揦住雙刀周街行啦，係咪？跟住佢班流羅就喺後邊喺度咁樣，喺度嗰啲瘦瘦弱弱嗰啲劉炳章啊嗰啲就喺度谷谷谷到行曬咁樣。 李國章啊咩咩咩啊嗰啲， 劉寵茂啊，大佬馮景欣嘢點起身關你叉事啊真係！仲要香港家書喺度，喺度串人喺度，還十點鐘之前起唔到身，大佬真係啲 cheap 到咧！大佬你同佢年紀爭幾遠啦？ 係咯，社會地位爭咁遠，真係梗係挑佢機。 唔係咯，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呢只馬如果仲嚟多幾劑咩咧，喺區議會選舉之前，再執多泛民幾劑，或者立法會選舉之前，總之執到泛民咧，因為689執泛民係冇用嘅，我覺得，因為689已經係冇 credibility 啦。而調翻轉啲人會逆反添，嗱、你諗下，佢起訴曾蔭權，啲人同情曾蔭權嘅，係咪？所以變咗咧，就係咧，佢總之就係佢做乜咧，啲人就會調翻轉啦。佢鬧嗰個人係衰人咧，嗰個人就一定係好人，係嘛？即係佢鄭子誠嚟噶嘛，其實一定有陰謀。 係， 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梁啊林鄭係有 credibility 嗱，我唔信佢啫，好多盲毛啊喺條街裏邊嗰啲。即係中意齊齊整整一家人食飯等我回家嗰啲咧，其實都唔中意梁振英嘅，就佢哋但係中意林鄭。林鄭係有師奶緣嘅，即係如果以 TVB 嘅基礎啊，即係最垃圾最垃圾嘅張寶仔都唔知23點定24點收視啊，即係林鄭起碼坐底都23、4點收視。即係如果咁嘅基礎底下，而佢願意執行北京嘅政治任務，包括 搲爛塊面， 包括國民教育，包括。23條立法包括依法退席化嘅話，而唔需要搲爛塊面咧。 係， 喂，點解我唔用先？嗱，我個個都唔信嘅，坦白。你唔好以為北京信梁振英，其實佢都唔信。 佢都係睇成績嘅啫。 係啦，佢都係目標為本嘅啫。其實，即係都係同我哋賭馬一樣嘅啫。其實冇感情嘅。係 贏 就 得。 係啦，邊只跑出就邊個贏嘅就幫我賺到錢得㗎啦。係。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覺得佢之所以忽然爆泄啊，就調翻轉啦，其實係官道有求先至膽自大， 獅子包。 喂，如果唔係嘅話，你諗都諗到啊，唔合理噶嘛。我無求，我要開拖嘅對象梗係689啦。 係， 你諗下，如果我 信英民意，講英文啱聽嘅嘢。 係啦，我梗係講啲文意啱聽嘅嘢，就係我都支持 PMP 噶，不過梁振英唔俾就咁啦，或者暗線出嚟啦，喺明報嗰啲專欄嗰度寫啦， 喺網誌啦。而家 佢喉舌就係明報啊嘛，咪喺明報嗰度放料咯，就係話我都支持啊 PMP 噶，不過最衰就係梁粉啦，喺行會裏邊反對咁樣，咁咪得咯。嗱，呢個就係佢嘅 style 啦。如果官道無求嘅話，咁但係唔係啊嘛？你諗下當年。陳方安生真係官道無求係咩咧？佢就反對你問責制咯。我唔撈咪唔撈，係啊，俾錢其心孖完之後咪唔撈。嗱呢個就係官道無求。調翻轉，你將個膽向住民意市民開拖，正正就因為有求啊嘛。如果唔係你無求嘅話，我梗係要虛名啦。 係啦，攞到得高地， 攞到得高地啦，梗係係嘛？即係所以所以每一個我擁抱唔到都係你撳住我嗰啲邏輯嚟噶嘛，其實因為攞到得高地啊嘛，其實。咁所以我覺得點解之後呢嗱出乎意料，我覺得當初我都以為唉啲有實中招啦，俾林鄭咁樣即係參兩參就即係即刻覺得啊係泛民都唔啱喎，但好奇怪今次你留意下，我睇咁多個評論裏面咧，都係圍插佢多嘅，即係林鄭啊， 係啊，衰就衰在咩呢衰在用咗屈辱呢樣嘢最慘，我覺得 點解 咧？官飲嗰啲水就屈辱，咁市民飲嗰啲又咩咧？以市民抵死，係咪咁解咧？咁樣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佢你如果係用你呢個諗法咧，佢就失策。咁樣講法就 即係你覺得佢揾錯咗戰場， 或者揾錯咗個詞彙啊？佢唔應該用屈辱呢樣嘢。即係你逼啲官去飲完水就係屈辱佢哋。 咁市民都飲，到市民又飲， 係啦。咁 佢就唔可以用嘅情況底下 飲，市民就抵死，條命嘅戰係咪咁解？即係呢個太明顯啦，呢、這個咁樣嘅落差。即係我都用錯字咯， 但我覺得民主泛民都係衰格嘅，就住曬手啊！我覺得，你咁樣俾人嚼完， 係咯， 大佬你還拖嗰下，喂大佬你一棍拗死佢啦！其實真係可以，即係一個咁賤嘅人講啲咁賤嘅説話。 其實真係應該議員到冇票啊，就應該膽子大啊！真即係咁嘅情況，你都冇票啦。你一定過唔到嘅，你咪爆佢先咯。 咪咯，我就唔明啊！現場就即刻 walk out 啦，係嘛？聽佢講完之後，班友仲戇居居坐喺度。完咗之後，個黃碧雲先出嚟講幾句。所以我咪話呢啲就係正正就係中咗呢個香港良心毒咯。 嗯， 就係以為以前嘅政務官啊，如果話俾你聽，如果真係 A.O. 出身，有睇法嘅， 嗯， 會係邊種咧？鄭宇華呢種啊？ 嗯，唔做撈， 係啊，我唔撈啊，直情 係啊， 同埋。你叫我做我都唔做，唔挑做。 即係反而如果咁， 誒睇穿你689啦嘛。 林瑞麟都好啲。 係啊，咪唔撈咯。 係啊，所以讀下神學咯。 唔係，所以我就話呢啲咁樣，到時到後佢當時就話退休。 嗯。 結果6891 offer 政務司司長俾佢即舐，即舐，然後跟住新界僭建唔提， 係 東北發展官地收回唔提，係呢個就係佢真正嘅本色。 跟住政改三人組又第一個走出嚟。 係啊，呢個就係佢真正嘅本色啦。所以你話無求。坦白講啦，即係佢哋嘅可信度啊，比我哋嘅節目仲低好多。 佢呢個網球可能第二種球啊，下一節翻嚟啦，不如。